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将军令》，作者偷偷写文，第二卷，第64集。待杜近旦慢慢退出偏殿时，萧瑾坐在龙椅中，有些怔愣。他上为荣王的时候，已经听说过萧定喜爱男色的事。一国之君有些奇特的癖好，轮不到臣子来非议，萧瑾也不曾放在心上。可想不到一身英气征战沙场多年的魏王陈泽明，竟然会是其中之一。 那么那场政变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呢？胞兄被废被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他突然间有些心惊肉跳。少年萧瑾意识到这中间有笔糊涂账，这些真相被名为政治的东西给遮挡住了，正是他们造就了今天的自己，自己却对他们一无所知。他审视自身，惊觉这龙椅原来正处在流沙之上，而一直以来的自己早已处在风口浪尖，竟不自知。阳光从殿门照射进去，他年少单薄的肩头蜷缩着，紧紧靠在椅中，连人带椅离那光柱有数尺之遥。他微垂着目光，紧锁的眉头和不知所措的神情都在昭告众人他的猛然顿悟和惊慌迷乱。杜近旦看了片刻，嘴角勾起一丝可称之为得意的诡异笑容。内侍领着杜近旦出宫，走到僻静处，那内侍停下脚步。 大人。 黄公公怎么讲？ 近几日宫中警卫越发森严，巡逻的次数也大大增加，黄公公说此刻怕是难以出手。 怎么回事啊？ 听说是殿前私下的命令。 延青？不，他刚上京不久，根基潜伏，怎么可能觉察呢？该是另有高人提点。难道是陈泽明？ 大人好些了吗？请随我来。 巷子尽头正有两名工人捧着食盒路过，那窈窕身影一掠而过。杜近旦见此地不方便，也不再说，收敛了心神。两人一前一后到了宫门前，杜近旦回身。 老公公为我回句话，既然如此，那我们过段时日再谈。 身后便是卫士亮晃晃的刀枪，他如此光明正大的说出来，却没有半个人望向他。世事向来如此，你越敢在阳光之下，越没人想得到那是阴谋。那内侍恭敬应声。萧瑾慌乱过后突然起了心思，他想见见萧定。虽然他并不明白自己见到他可以做些什么，之前的他也一直鼓不起这样的勇气，然而此刻的萧瑾却有些非如此做不可的感觉了。杜近丹说的不一定是真相，那老儿自己也说是听来的，他总抱着这样的期望。静华宫外守卫森严，问询一番后，萧瑾得知守护其外的居然是独孤航，陈泽明的爱将。若放在从前，他看到这一幕一定只会赞同黑甲军精明能干，守得如此滴水不漏，让人放心。可现如今这样的郑重其事却分外刺眼了。 魏王这样做其实是要保护兄长吗？到底是该放心还是得提防？ 他越想便越觉得这样的想法有道理，越想越觉得心头不是滋味，脚下发虚。步入庭院，那种弥漫不散的檀香让他稍微安宁了些。萧瑾的母亲潜心向佛，当年王府中也是长久地保留着这种味道。萧瑾在树下站了一会儿， 这样的冷清倒让他没有那么冲动。萧定闻讯立刻赶了出来，见到他大为吃惊。 罪臣叩见万岁，不知万岁前来未能远迎，请万岁降罪。 萧景看着那匍匐在前许久不见的大哥，感到了惊讶。此刻的萧定样貌消瘦，神情低落，身上穿着的也不过是普通的衣裳，他似乎在褪去了那层霸气后猛然间恢复为常人，那本来如同剑气般逼人夺目的光芒被磨砺得黯然无光，他早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盛气凌人的君王了。落差如此之大，几乎让萧锦颇有些适应不了。他满怀敌意而来，却在见到对方的时候发觉对方原来早已经狼狈不堪。他迟疑片刻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魏王对这个人犯似乎并不怎么优待，他对自己之前的怀疑产生了些许羞愧，魏王的忠心应该不是假的，他骤然踏实起来。萧定在地上长跪不起，目中含泪，自称有罪。萧锦静了片刻，有些不知所措，这样的萧定似乎打乱了他的全盘计划，让他失落的同时倒微妙的生了些内疚。 不对不对，他沦落到如今这番田地，这有什么好内疚的？他这不也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吗？ 萧锦心中摇摆不定，然而血浓于水，他最终还是跨上前将对方搀扶了起来。萧定并不因此而生骄，他谨言慎行地跟在幼弟身后，不多说一个字，更无丝毫僭越。萧景看着对方，时不时地产生错觉，似乎面前这个并不是自己的胞兄，那个曾经万人之上的前任天子。到底要不要问呢？萧景清楚地知道，自己全凭刚才的一鼓作气才会有今天的道法，若是不问，将来或者永远也没有勇气问那个问题了。 朕听说魏王曾是王兄入墓之宾，只怕是谣言。 他终于七拐八弯地将话题扯到了陈泽明身上，赶紧趁机做出漫不经心的神态，将这话含糊地甩了出来，心中大松了一口气。萧定面上露出古怪的神色，随后似乎有些了然，跪下。 罪臣当年行事荒唐，曾逼迫个魏王。不过那已经是十余年前的事情，不过是游戏罢了。万岁若是要惩罚，罪臣并不愿意。 那么其实是王兄逼迫他，并非…… 萧锦说着面上一红，几乎被自己将说出的话噎住，再仔细一想，连脖子也热了起来。这一遭真是连魏王的脸也被自己给丢了。羞愧难当的同时，不知道为什么心中又很是高兴。萧定抬头，隐约见笑容稍纵即逝，淡得几乎看不清。 是罪臣的错。 萧锦情绪分明明快起来，再也无心耽搁，随便聊了几句，开开心心摆驾回宫。萧定瞅着那一干人的背影离去，神情骤然间变了，双目微微眯起，满是讥讽地笑了一笑。方才这几句对答其实大有玄机，萧锦未必能体会得出来，萧定却明白自己是在瞬间选择了生死。在这之前，萧锦的突然到来已经让萧定心中大生警惕。他被关在此间一年有半，萧锦从未露面，也少有言语传达，可见对自己并不是特别在意。此刻陈泽明被调出征，对方却突然驾临，就时机而言，太过凑巧，实在是凶兆。此后，萧锦嘘寒问暖，终于结结巴巴地将话题绕到了魏王的身上。萧定这才恍然，感情当下有危机的首当其冲居然不是自己，而正是权势滔天的陈泽明。萧定不知道这些往事是怎么传到萧锦耳中的， 但显然造成的后果是萧锦对陈泽明的信任产生了动摇。根据效果来看，萧定第一个反应便是把始作俑者的问号放到了杜进弹头上。其实这样的结果在萧定看来事不关己，而且实在是有些狗咬狗的味道。他若是能够冷眼旁观，一定会当成一场戏看个痛快，看完了还会含笑诸多评点。可惜他不能。陈泽明和他虽然各自含恨，现在却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萧定太清楚，正因为有陈泽明挡在身前，那些明杀暗杀才没有得逞的机会。虽然他不肯承认，偏偏此刻他们有些唇齿相依的味道。萧定每每想到这个词就忍不住要打个寒战，皱眉恼火半晌。于是他那几句要护的不是自己，而是陈泽明。只有陈泽明不倒，他才有生存下去的机会。他需要让萧锦相信陈泽明与自己是绝对对立的，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哪怕闯此之欢，也是站在施暴者和被迫者的立场。不过这倒是事实，当然那之前他考虑过自己的安全问题，可一个君王卸完各把臣下传出去也不是什么大事。之前昭告天下烧尽宗室那么大的罪，萧锦也碍于仁厚这两个字没杀自己，那这个什么断袖之癖更加构不成借口。哪怕萧锦妒火冲天要动自己，他也得找一个其他过得去的理由。而那之前陈泽明应该已经班师回朝了。正是鉴于这样的判断，萧定将整件事情全揽了下来。出乎他意料的是，萧锦这个傻小子居然似乎就此除去心结，露出了欢颜。哪怕陈泽明曾经在自己身下承欢，只要他不是自愿的，萧锦居然也可以心甘情愿地忽视。他又是好笑又是鄙视，萧家居然出了这么个没出息的东西，还做了天子。宠溺大臣也就罢了，可问题是，是这么玩的吗？ 这小子原来是单恋陈泽明，你还真是能耐。 想想这之后，萧定有些想笑。萧景会做什么，陈泽明会有什么反应，总之未来的朝堂是少不了混乱。他冷静地猜测着将来的发展，不知为什么却还是绕不过心中那点古怪的焦躁。 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多多支持，将军令。